跑马路中间线 我就过去了、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个人表演。 那是怕撞着你。 说过来一人冲我一招手、当时就听呱呱呱呱呱， 给你鼓掌啊， 抽我四个大嘴巴。 怎么打上了？ 打人干嘛你？打我四个嘴巴，你跟我回家。打我四个，让我妈抽你六个。 这么点事儿还找你妈干什么？ 打人这是我爸爸， 那是得打你。 我爸爸打我，他应该呀、是不是？他是我爸爸呀，我得管他叫爸爸呀，我能叫别人爸爸吗？对不对？没关系，是不是？你打我就打我了。你说这警察多可气呀、这么堵车你不管，你管我干嘛呀？ 就你们闹的才堵车呢。 我们闹的是堵车啊！好，我也买辆车，我也堵车，我看你管不管。 你要干什么？ 开汽车啊？ 你有钱吗？你这开汽车？ 有钱吗？你不懂，现在入市了，车都便宜了。 哦， 哎，买辆车， 买辆车， 花这个零，这个零， 四万五， 四百五， 四百五买辆汽车， 旧的，旧的， 二手车 啊。 二手车， 什么叫二手车？ 就不是你先买的，人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车。 哦，这叫二手车 啊？ 那我这是没手车。 怎么叫没手车呢？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那它是哪年的车？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嚯，这可有年头了，这个。这、 哎、没事，修修不就得了吗？修修。 进大修厂， 进大修厂干嘛呀？进大修厂干嘛？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叫爷们儿给归着归着得了嘛，对不对？ 修自行车的他修得了汽车？ 老爷子他明白呀，紧了紧骡子，告了告油，打足了气。我一看，差不多行，就是他吧， 全是修自行车那一套， 还可以啊。 刹车怎么样？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那可危险。 没事儿，有事儿的时候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还是自行车。我说那安全带有吗？ 哪有安全带？没有安全带。 那不行，你上路没安全带警察看您扣分。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那个工作袋背上了。他是电工，工作袋也必备。哎哎，您看 真能凑合、这是 安全带。警察看不出来。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什么 转向灯啊？ 没有转向灯。 那你怎么拐弯啊？你 买俩手电绑上 啊。 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一块摁，所有的车都停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过来一怪物。 哎呀，还行啊，够鹤灵的啊。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不，没玻璃。 没玻璃， 没玻璃， 那要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他从后边跑了， 后边也没玻璃啊！ 啊，不单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哎 呦， 哎呀，空气好啊！ 那空气好，好， 绿色汽车呀、 啊， 这是、 是。 哎呀，还成，哎，修挺好。 嗯， 哟，坏了 啊， 没有挡把儿、 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就是麻烦了，老婆子。 啊， 亲爱的，把咱们这炒勺拿出来。 那干什么？ 哎，炒勺这么一翻个，往里这么一插，一挂档走了。 这都什么主意？ 哎呀，还真不错啊。有了，成了。 好， 吃完了晚饭，约了几个朋友，走，上车飙车去。 就您这路破车还飙车呢？ 玩嘛， 玩， 享受生活嘛， 是 不是？ 玩。 哎，坐好了啊，我可要打火了啊。 哎， 注意啊。 这车加的是豆油。 怎么回事儿呢？老婆子推一下，我这一打火你这么一推，这车就跑起来了。注意啊，我多打两下。 不容易，还真着了。 哎呀，这车可得开起来了。 嗯， 回头这么一看，嚯，浓烟滚滚的。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哪儿去了？ 让烟给挡上了。 呵， 烟散了，回头一看，我媳妇儿，好吧，变非洲娘们了。这个 嗨，这什么尾气？这是去 洗脸去。 看，

不是你这干什么？ 警察说无愧手，我说六六六， 划拳，人让你赶快停车。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你到家了？ 掉河里了。 是啊。 好，听众朋友，听完了这段作品之后，我们来说说今儿的结束语吧。我想一个演员的成长，除了师父教导有方之外，真的是还离不开众多艺术家的栽培。 那说的太对了。 那我们明儿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您聊聊曾经帮助过刘颖浩南的相声艺术家们。 这个创意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样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回您家本人快点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Day since you left, and I'm sitting here.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一个你走进生活，理智就突然失踪，和自己无法再沟通，摆不平。心跳在胸口蠢蠢欲动，任思绪变成了绳索，绑着我飞到你左右，爬上屋顶吹夜风，望向你所在的角落，幻想你也正在想忘了时间，忘了我，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耳朵，我的口，全部属于我，全跟着你走。忘了时间，忘了我，我们就像一双手，呜，多么自然的角落，快乐陪你过。想着陪你躲，不听话的心跳在胸口蠢蠢欲动，任思绪变成了绳索，绑着我飞到你左右，爬上屋顶想你所在的角落，幻想你也正在想我、忘了时间，忘了我，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耳朵，我的口，全部属于我，全跟着你走，忘了时间，忘了我，我们就像一双手、那么自然的角落，快乐陪你过，伤痛陪你躲、能不能告诉我你爱我，你想我、你眼中的宇宙有一颗星，就是我街都找我，就算陆地全沉默， Thank you.